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啊，就像我上一集节目尾所说的啊，从这一个礼拜开始啊，我大概有一个月左右，这个做节目的时间是比较不确定，因为我最近有一些事情需要调理一下，到了五月底六月头的时候，还会有连续三集，就真的是休假。而在我不正式做我们正常的八分半收费节目的时候呢，我会努力的尽量做一些像今天这样子短短的免费的一些东西给你。那今天这个呢，也是跟往常的番外一样，我会先回应一些朋友给我的问题啊。首先有一位朋友叫呼燕，你说道长，我不知道为何很多人叫浙江都叫浙江。嘿，说的对，我知道我上回把浙江又叫念了浙江，那么结果好像很多浙江人很不满意，很抱歉很抱歉。其实说起来浙江跟我也很有亲缘关系啊，那我怎么能念错呢？但是很奇怪，我从来知道浙江是念浙江，从小都是这么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好像来到内地之后，就是有人会念浙江，然后讲的讲的多了呢，之后呢，我也莫名其妙的跟着讲起来讲浙江了，这真是人云亦云啊，很不对，很不对，很抱歉啊，浙江的朋友。好，然后呢，跟着我上一集节目，那么讲到美大高速公路的这个惨剧，然后讲到安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绝对的安全呢？我们为了最大程度的安全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呢？那么正好有两位朋友的留言呢就跟这个题目相关，比如说这位叫三文，您说一旦发生就是生死的事情多了去了，同意上次说的，其实提出的问题是你愿意为他付出多大的代价。就例如前几天跟一些前同学聊起来，他们去了国外建核电站，哟，您这个了不起，您同学是建核电站的。然后你说核电电能非常清洁，但建造的安全措施是非常严格标准的。这个同学就说，但就算如此高标准，也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我听到这就问啊，那如果这万一有失，就很严重了。不只是死人了，牵涉很大啊。他说有个办法可以万无一失，但看你要付出什么。我问啥办法，他说万无一失的办法就是不要建，那就肯定万无一失了。但不建，你有什么办法取代核能的低成本和清洁呢？唉，就是这样。我记得我以前曾经参与很多绿色和平的事情跟活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绿色和平的立场是反对核能的，那么当时我们就说到核能这个东西啊，可能是遗害很久的，包括核能处理核电发电之后的剩下的废料怎么办等等等等。那么可是呢，我后来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稍微复杂了一些，主要的理由是全球的环境变化已经到了应该说是已经过了临界点，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要想努力的挽回我们正在恶化的全球暖化问题的话，好像核能暂时是个解决之道，也是可能最见效最快的办法之一。那么有许多人是这么讲啊，当然这个有争论了，我也欢迎你在留言把你的专业认知告诉我。那么但是就是从说回你讲这个事儿，就是如此，有没有万无一失的安全呢？恐怕没有。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路上行走这个每天在全国交通意外的数字啊，其实怎么样都是有的，我们怎么可能避免让自己的生命或者身体受损伤于虎口一般的马路呢？有没有万无一失的办法呢？其实是有的，那就是我们都不要开车了。 不要坐现在的汽车，退回到以前的时代。但也不是啊，你知道从古到今啊，也一样有交通安全问题，那就是马跟马车的问题。我不是开玩笑啊，你看历史，唐朝的时候就一开始有很多这种记录，就是骑马或者马车在闹市之中把人撞伤撞死的事情，一样都会有。那你说这该怎么办呢？好，另外一位朋友风云，你说啊，因为上回我们讲到基础建设的安全问题，然后您就提到碰到过很省事的甲方单位，都看来您是乙方了啊。你说立项方案通过就视同项目收尾，设计不去现场，施工全靠自觉，验收皆大欢喜，总觉得习以为常、袖手旁观的后果就是灰犀牛，必然不确定的只是何时、哪里、谁遇上。可是我也常常沉默啊，这是为什么呢？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儿，为什么沉默呢？是不是很没办法？就甲方是这样，你明知不对，恐怕也无能为力呢？还是说这种情况已经成为某种的在您心目中的一个常见的常规了？那么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呢？然后您说到前几天跟一位我很尊敬、看事情很透彻的师长探讨我们前阵子聊过的范曾沈从文，他却认为的确是时代造成的错，我们不应该以现在的眼光去要求那时候的人。那时候的围观者和打人者真的认为那些都是坏人就该打。我想反驳，人云亦云和捏造污蔑完全不是一个性质，跟时代没关系，又觉得争辩毫无意义。因为我常常说不过，不如各自保留观点，身边没人谈论这些，反而是八分半的节目和评论区有共鸣。哎呀天哪，我们这真是一个 information bubble 啊，一个同温层了。另外助眠效果一点都没有，睡前听的后果反而是停不下来，只好推迟睡觉。哎，认真脸啊，要不要考虑白天更新呢？道长晚上录就没压力了，大老师猫爷做节目也从容一些。谁说的？你真是搞错了。我晚上录，那不就大一要准备白天更新的时间就更短了吗？对不对？我反正都是半夜才录节目的。而且啊，您要是晚上听了就不能助眠反而很清醒的话，我建议您就别在晚上听，您改在白天听我们这个破节目不就得了吗？至于您说到时代的错这个问题啊，我想我们很多时候还要再后退一步想，什么叫做时代的错？如果指的是像那个疯狂时代，文革那个年代，整个时代这么多人都忽然陷入你说的那种围观和打人的状态，这个时代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我们或许每一个人都有份造成了那样的一个时代。当你感觉到时代之中有些东西不对劲，有些东西有逆流产生的时候，如果大家都沉默，如果大家都不说话，如果没有任何人想要去做任何反应的话，那那个时代来的就很容易了。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和权力阻止一个逆流的发生，因为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时代掌握权力的人呢，恐怕都不是一般人。如果掌握权力的人或者他的身边的人或者整个集团恰恰就是逆流的促成者的话，那的确啊，就我们都会很困难的。不过我想讲啊，您的那位师长所说的当时的那些人，他们是真心认为被斗的是坏人啊，包括自己的师长、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同事、自己的师兄师妹、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爱人啊。我倒不这么觉得，我看过很多那时候的记录，你就会发现不一定，反而我觉得这很多时候是说辞啊，就事后为了要给自己解说，就说我当时真的认为那是坏人啊，那个被斗的人是坏人。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为了要保自己平安，因为你如果不主动参与这种场面的话啊，不参与斗争或者主动揭发批判，那么很有可能你会担心下一个是不是你。比如说你的老师被人揪上台了，那么你身为他很亲密的弟子，这时候你不站出来踩上一脚的话， 那么你知道你的老师要是出事儿了，那么接下来他的学生肯定也要被清算一遍，而在被清算的这批学生名单里面，你是最后一个才跑出来跟他割切关系的，甚至你还捍卫他，那你不就惨了吗？所以很多时候人们只不过是想自保，或者就单纯的在这个时代觉得我放弃自己的判断力，我放弃自己原来的是非观念，也许我会活得更舒服更好。那这个能够单纯的说不是自己的责任，只是时代的错吗？如果一个人能够很轻易的放弃自己的原有的价值观，自己的是非观念，自己的判断力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啊，假设当年，那么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国家相当一片土地的时候，在那个时代，假如那个压力非常大，你要不要配合当汉奸呢？你可以说那样的日子好过一点，当时我身边的人好像都很顺从，我不抵抗甚至顺从甚至服务，那好像也都是时代的错。我们用这么一个极端例子来想想这个讲法对不对。 OK， 当然啊，那个所谓的汉奸或合谋者，那是另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以前也稍微讨论过，但这个问题又很敏感，将来有机会咱再聊吧。好，那么上一期节目啊，我们在谈未来的极端或者现在的极端气候啊，对我们的基础建设其实是带来严峻挑战这一点的时候，我曾经引用过一篇文章，出自相当不错的一个关注环境问题、全球环境问题的一个专门的网页，一个内容网页叫对话地球。嘿，没想到对话地球的伙伴来了，这位朋友叫知知啊，知识的知。道长好，我是对话地球的编辑，也是1001夜8分8分半的忠实听众。我的天哪，你这是太严重了。这次竟然听到你提到我们网站和我的同事写的文章，马上分享给了团队，大家都好开心啊！谢谢道长，希望有更多人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可不可以请我帮你打个小广告？当然可以啊，大家请听到啊，对话地球的公众微信号就叫做英文 Dialogue， 就对话 Earth， 就地球 Dialogue Earth。那么大家请关注啊，他们真的是这个做得很不错的一个网站啊，我是说真的。另外有一位朋友叫艾希，你说呢，每每看到一些负面的新闻，或者遇到在底层生活的人们呢，心中总是会升起许多复杂的情绪，既会因为他们的艰难生活而难过，又会因为自己的许多浪费而羞愧。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我常常觉得自己是某些程度的傲慢心作祟，正因为定义这样的生活不好，才会觉得他们艰难，而对于很优秀的人，活得优渥的人，往往是羡慕甚至嫉妒，就很难有一些悲心和爱心。想请教道长是怎么处理这种问题的，有没有什么建议？你刚刚讲到这段话的后面那一半，让我想起来几个月前一件惨案，就是有一个妈妈孩子不幸去世，有一些公开的诉求，结果在网上还被人网暴，就说这个妈妈自己生活得很好，过得很不错，那么看起来日子很好，然后反而遭骂，结果最后这位母亲非常不幸的就选择了自己很想不开的自杀的方法，结束了她的生命。所以对于很优渥的人，如果万一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是不是就不应该有悲心了？当然不是，不过的确像你说的，好像比较难有一个悲心跟爱心。但是如果我们把眼睛往上放到上空往下来看，其实生活再好的人跟再坏的人，恐怕都会有自己的悲喜。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就像我们昨天讲到的梅大高速，像这样的路面塌方不一定，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很多罹难者是一些赶着回家的打工人啊，但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哪怕你开再好的车，你生活过得再好啊，一样也是会出事的，对不对？而您说到的这个心态啊，我觉得很正常，你千万不要有什么觉得不对劲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态，而且还会不断变化。你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所谓在底层生活的人的困苦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为他们感到难过，而且又会很自然的反省起自己的生活方式， 以及自己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我能不能牺牲我现在的生活的某些东西来使得他们过得更好呢？我们一定会有这个想法。但是的确啊，你说的对，有时候呢我们可能太过典型化类型化所谓底层生活，就一想到民工，一想到底层，我们就会联想到他们生活恐怕无论如何都是不好的，都是很糟的。你说的也对，这很可能也是我们某种程度的一种类型化的心态，或者某种甚至是一种傲慢。但是你还要小心一点，如果我还听见过一种讲法是这样的，有些人会觉得你不要看底层生活很苦，底层的人生活再苦啊，他其实也能够有他自己的喜乐的，也会小孩也还该玩还是会玩的，但是你不要因此就以为他们的生活就已经好到不需要这个社会给予任何的关注，我们不需要再去问任何公正的问题。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只是为了要阻止自己有一个更发动出一个同情心，或者一个对于自己的同胞同类的一个共鸣的一个心理，然后同时阻止了自己要发动或者参与或者促成某些行动的这种动力。有时候可能是有种自我解脱也都不一定啊。那尤其不好的是什么呢？就是等于说常见到很多人说，哎呀，看到一些新闻故事，媒体上的一些内容，说到有些基层百姓啊，生活很不好，然后很悲惨，然后大家发现，哎呀，他还有几个小孩，有小孩怎么样？然后居然有人就说，哎呀，这么穷怎么就不应该生小孩了？像这种话，在我看来都实在相当凉薄。就人家要不要生小孩，不是我们旁边的人能够去谈应不应该的，没有这回事儿，这是他们自己的决定。但你也不能够说人家生活不好，什么叫不好，这也是他们自己来界定，人家要不要生小孩是他们的事。我们的问题就在于，如果我们感觉他生活不好，他的家庭出现问题，他的小孩遇到困难，他自己遇到困难，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跟这个情况有没有关系。我们不反思这样的问题，反而去说你不该生小孩，这跳跃就在我看来有点大了。我们先从我们自己想起。对不起，好像说的有点乱啊，因为我这两天呢眼神不太好，那么看字或者想事情都有点怪怪的，那么咱有机会再聊。那么你知道无论是收费不收费，我倒都很想给你介绍音乐的。那么前两天啊是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已经是5月10号了嘛。在上一集节目播出那一天呢，本来我是该专门做一集来讲一件事儿，但是因为我还是觉得煤大高速的事情比较重要，或者我比较关心，那么我只好等到今天讲。但又因为今天呢，我已经说我最近眼睛不太好，看书看材料特别困难，那个字都是浮动的，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只能够凭记忆就稍微讲点东西，就我就不好意思把它做成一集要你掏钱掏腰包给钱的节目了。讲了什么事儿呢？200年前的5月7号，也就前两天，1824年的5月7号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在音乐史上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很可能是其中一首最伟大的音乐第一次被人听到的那一天。我说的音乐是什么？那就是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说到那一天啊，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谈的，关于这首音乐当然能谈的东西太多了，不过就像我讲，我现在没办法呢很仔细的找回很多材料，那么重新的就消化再跟你讲，我只能凭我自己很粗浅的一些记忆，很可能是记错，跟只能稍微翻一下手边一些书，那么就跟你聊一聊。这一天他是什么样的一天啊？在音乐史上我们这么讲，首先呢先讲贝多芬本人。贝多芬呢在这一天演出之前啊，他其实已经有12年没有在他居住的城市，这个属于他的城市维也纳公开亮相过了。为什么呢？ 他以前我们晓得他的音乐演出很多时候他都会在现场参与，他要不就有份演出，有份指挥，要不然起码得在现场，这是一直以来很多作曲家的作品首演或者怎么样都会有这个习惯。可是问题是在那十几年间啊，贝多芬的作品的演出在维也纳其实已经少了很多，尤其是他的交响曲啊，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是他最后一部交响曲，而在此前他已经有将近我没记错是十年没有写出过一首交响曲了。其中一个理由是在那个年代的维也纳，在那十年的维也纳，维也纳人的音乐口味变了，开始比较喜欢意大利的歌剧，像罗西尼的歌剧，喜欢意大利那种更有情节性的，更有斗共故事性的，或者在当年贝多芬的眼中看来可能更媚俗的一些的音乐啊，是在他眼中看来，那么结果使得他的作品相对没有那么再受到欢迎了。所以那十多年其实贝多芬的生活并不是很好，有人甚至形容那时候他已经没什么钱了，穷到一个地步是出门都不太方便都不太好出的一个地步，更不要说他越来越严重的耳聋了。到了他这首曲子首演的那一天，基本上你可以说他已经是全聋掉了，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是基本上是听不到声音了。这我们都晓得贝多芬耳聋的这个故事吧。但是呢，他心里头其实一直有一个东西啊，有个执念在他心里面，他也在想一个东西，想什么呢？他很想把他一直非常热爱的德国大诗人席勒的一首诗，也就是《欢乐颂》，看看怎么样能变成音乐。他爱席勒爱到什么程度呢？就他身边随时带着一本席勒的诗集。而席勒我们知道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啊，承接了整个启蒙运动的启蒙时代的理想，下面开启了德国的狂飙运动啊，跟歌德一起，就等于直接开启了后面的浪漫主义运动啊，是个承先启后的大诗人。那么但是我们无可置疑可以说席勒是一个启蒙之子，所以你知道欢乐颂这个故事你听过很多次了，这以前我做老节目也讲过欢乐颂，你看这个歌词是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种启蒙运动启蒙时代最乐观的世界大同的理想了、这就让我想起来康德。其实本来我前几天应该想讲康德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前阵子四月底的时候，就是康德这位德国大哲学家300周年的诞辰了。那么唉，但可惜我今年内无论如何我希望尽快有一集我们来聊聊康德，尽管不好聊我们聊简单的。那么你知道康德有一个很有名的文章叫《论永久和平》，那么这里面其实那种理念他表达的一样也是启蒙时代的那些哲人思想家文人们的一种情绪，就世界是有可能没有战争的，世界是有可能有一天达到我们说着陌生语言信仰着不同宗教拥有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的人，我们是很有可能能够像弟兄姐妹一样平等的对待，安全的宽容的互相相处的，是有可能的这件事情。而贝多芬自己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先讲贝多芬，就音乐乐圣就这么形容他，我们常常忘记其实贝多芬自己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你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在他出生的城市波昂大学听过康德演讲，他也读过康德的哲学著作，他也很喜欢康德，他是一个被启蒙时代的这些大哲跟大文人们塑造的一个人物。然后他的晚期作品里面当然有太多的挣扎，这就是所谓著名的晚期风格。那么他的晚期风格是跟早年的作品是有相当不同的地方，那么而这一首交响曲在他的作品分歧里面就算是一首晚期作品，他当然不再是那么单纯的肯定的面对这样的高扬这样的启蒙理想，而是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怀疑和挣扎，然后最后爆发出那种强大的能量在欢乐颂里面体现出来。那么好，说回，所以你听这首曲子是能够听到这种否定 肯定再否定，肯定再否定这种挣扎的东西的。然后呢，他一直想把席勒的欢乐颂配上一个曲子，然后过去十多年是做过好几次尝试啊，有产生过比如说合唱幻想曲啊等等好几首不同曲子，但是他在想有没有办法变成更大规模更宏大，能够容纳这十多年来的很多的思考，去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作品呢。那么正好就他收到了伦敦的爱乐协会啊，在1817年的时候委托他写一首新的交响曲，然后他就开始思考，不断的尝试，结果就是在七年之后的这一首第九号交响曲。而在当时就又回到刚才我讲，他在维也纳其实大家都还很尊敬他，喜欢他人还是不少，只是他过时了，他不再是潮流的宠儿了。那么所以那个时候他曾经想过，这一首交响曲的首演就不是像往常一样交给维也纳在本地首演了，而是交给柏林，而柏林那边呢，乐团呢跟剧院非常欢迎，哎呀，贝多芬有新交响曲给我们，很好。但是这个消息呢在乐圈里面走漏之后啊，结果呢就很多维也纳的乐迷啊就觉得，天哪，我们的贝多芬怎么能够不把他新的一首交响曲的首演放在维也纳呢？于是有三十来个人写一个联名信给他，这封信呢，哇，写的是真的是奉承我们的乐圣到一个什么地步。你们就说到，一开始就说，你想想看啊，贝多芬先生啊，这个您和莫扎特跟海顿就那两位前辈，你们三个是我们维也纳人心目中的圣三位一体，神圣的三位一体啊，就圣三一，你是我们维也纳万神殿当中拱顶的那颗最明亮的明星，你有首新的作品出来，你怎么能够抛弃我们呢？你怎么能够离开我们维也纳人呢？那么这话就有点打动贝多芬了。那么事实上这话虽然说得很奉承，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维也纳这座城市，我们不要讲弗洛伊德，不要讲维特根斯坦，不要讲那么多历史上名人，只要有一个贝多芬做过他的市民，这座城市的名字就值得永远留在这个地球上面。他是我觉得是维也纳最伟大的儿子之一，就甚至说是最伟大都行。那么然后贝多芬就决定，好，那我就安排回维也纳。那么本来呢，他以往的作品啊都是在维也纳剧院来演出的，这回应该也不例外。但是恰巧维也纳剧院后来的新任好多年那个剧院经理啊跟他不对付，这个不对付是单面不对付，贝多芬不喜欢这人，但那人我忘了叫什么名字，我现在看字不好，我们来不及查书。他其实挺喜欢贝多芬的，这个单相思啊苦苦哀求贝多芬，您这个作品还是给我们吧，你看你要多少排练时间就多少排练时间，你要找谁我们就找谁，这个排练费用我们给你排得特别低怎么样，然后一路跟他砍价说这个怎么样都交给我们吧。然后贝多芬说不行不行不行，然后到最后那个剧院经理急着急了，接着就说这样吧，我们全部免费，你要啥都行我们就免费，这个我们没有成本了，不收你成本价，你就来吧，怎么样？我贝多芬还是不去，你也知道贝多芬那个牛脾气倔起来了，不像一般人啊。结果这个作品就拿到了另外一个剧院，就是克恩顿剧院。这个名字啊，中文有好几个翻译啊，因为原文是德文嘛。那这个克恩顿剧院很可惜，后来拆了啊，就是今天维也纳非常有名的萨赫酒店的所在地。那萨赫酒店你可能听过，因为它有款甜点啊，维也纳的一个巧克力饼叫做萨赫蛋糕啊，就指的就是这个酒店做出来的一款蛋糕，是维也纳最著名的甜点之一，也是奥地利最著名的甜点之一，它的原址就是这个克恩顿剧院，然后去了克恩顿剧院演出。那么但是这接下来有个问题啊，贝多芬这首曲子啊特别长，打破了当年的交响曲的时长记录，一般而言是要演奏到60几到70几分钟的啊，那么快慢就完全是看不同的指挥自己的艺术抉择了。 但怎么样也得超过60来分钟，而且他要求的这个乐团的编制特别大。那么当时的维也纳，那个时候的交响乐团不像现在啊，规模其实比现在小，而当时一个乐队一个乐团怎么样都不可能有足够的人数演出他要的这首曲子的那个效果。所以当时呢，克林顿剧院是不只找了他自己的乐团，而且还找来了很多不同的乐手，那么把整个维也纳城最优秀的乐手集中起来，最优秀的合唱者，因为我们知道这首曲子有个破天荒的地方，就头一回有人声合唱跟人声独唱，人声的部分加入到交响曲，就在他的第四乐章嘛，对不对？然后呢，当时呢，就好不容易凑齐全维也纳最优秀的演奏者跟演唱者来做这一次演出。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是什么？贝多芬坚持他要自己指挥，可是我们刚才不是说贝多芬已经聋了吗？但很多年前啊，他就遇过出过事儿，就是他其实耳朵的时候已经不太听得到，那你这个指挥不就瞎指挥吗？你这个节拍就会乱啊，你听不到这个乐团给你的反应啊，对不对？那就曾经出过几乎像灾难一般的演出效果。然后他的好朋友一位大指挥家，那么就说这样子，贝多芬，到时候你上台指挥，你照指挥，我在旁边帮你。你想看两个指挥在台上，这个以贝多芬的脾气是不应该答应的，但他居然答应了。于是就那个情况是怎么样？他那个老友啊，就跟乐团们说，跟合唱者们说，这样子，到时候啊，你们别理贝多芬，你们看着我就行了。然后贝多芬呢，这个现场是这样，他就坐在这个台的一边，然后呢，就两个指挥在那，而乐手们其实真的是没理他的，因为看他是不行的，他拍子都跟不上了。然后呢，贝多芬自己就拿着一边拿着个乐谱在翻稿，然后一边在指挥速度跟节拍，主要就是。那么，但是呢，这个实在是有问题，所以乐手们其实没理他，而且这一次演出据说这个排练的时间也不够啊，是很多问题的。然后跟着呢。当时呢，贝多芬写这首曲子啊，今天这首曲子，我觉得在很多优秀的交响乐团呢，都是标准曲目了，就没有一个好乐团是没演奏过。那么，但是以当时而言，他对演唱者的要求是特别特别高，乃至于当时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一个女歌手，一个女低音，我现在也忘了叫什么名字，她就抱怨说，这哪是人唱的呢？这根本不可能唱，他抱怨过，他跟贝多芬反映过，但贝多芬因为耳朵聋了听不到他的反应，然后跟着他就抱怨，当众说，贝多芬你就像是一个暴君，你以为你在指挥我们写这首曲子是给人唱的吗？你是把人声当成管风琴一样来演奏，这怎么可能呢？然后就说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但是他还是乖乖的努力的突破极限，以当时的技巧也特别难啊，这个曲子的确是他真的去唱。好，我们说那个现场，这一次演出，因为毕竟虽然贝多芬过时，但是他十几年来第一次公开露面，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交响曲作品推出，整个剧院2400位置全满，而在场的人呢，除了他的最硬核的乐迷，其实当时已经很多乐迷放暑假啊，都不在维也纳城内，但还是来了很多人，有些相当重要的人物，例如说舒伯特，非常崇拜贝多芬的晚辈舒伯特，例如说非常著名的奥匈帝国的首相啊，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这你读历史书都读过吧，梅特涅首相都来了，有2400人到场。整个演出中间啊，就被掌声打断过好几次，被掌声打断过好几次。那么终于到了演出，到了最后结束了，贝多芬还在指挥。我想想那个场面啊，你再怎么听不到，你都不可能，你明明看着乐手手都停了，你还在指挥。可见贝多芬呢，当时是进入一个忘我的状态，连眼前那些乐团呢，他都没看到了。根据当时一个参与演出的乐手事后回忆啊，他说贝多芬是怎么情况，说那时候我们没人在看他，但是他就在他那指挥，他那个指挥已经怪到什么程度，他有时候他基本上坐在椅子上，但很多时候是站起来把自己拉得特别直，忽然又趴到地上， 然后手在地上摸索，不知道是干嘛。你感觉这个人啊，他好像想要他那种卖力的程度，像是他恨不得自己来参与演奏，他恨不得自己在演奏所有的乐器，恨不得自己在演唱每一句人唱的欢乐颂的这个部分，是那种状态。那他忘我到这个程度，音乐结束了他还在兀自在那里指挥。那刚才那位控诉他抱怨他的女低音，这时候轻轻地走到他的身边，把他扶着，然后请他转身，因为他什么都听不见，但是你能看见啊，贝多芬转身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满场剧院分几层楼，我们都知道这种剧院楼顶上抛下来的花朵手绢，然后满他听不到大家疯狂的鼓掌跟喝彩，但他看到所有人发狂的表情，全部人都站起来，大家整个演出里面总共站起来五次给他这种鼓掌，在当时是不对的这件事。你要知道当时维也纳和这种国家甚至有专门规定，就只有给皇帝在场的时候大家能起立三次给他这个 standing ovation， 但是贝多芬今天是五次，而那时候是首相都在，加上帝国的首相就在这，他也站起来五次疯狂鼓掌，乃至于当时在场是有警察的，然后他们也是安全很重要，那警察就起来讲给我坐下，没人理。那贝多芬他我们知道他已经聋了，他是听不到他写的这首曲子的，他这些音乐全在他的脑子里，全在他心里，他只能看到凭他的眼睛去看大家怎么看他这首曲子，但那个音乐他始终是听不到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呢？有人形容啊，特别是参与演出过这首曲子的很多乐手都会觉得一种特别的震动嘛，哪怕是今天很多乐手演奏这首曲都会感到特别的 vibration， 那个感觉像什么？你会觉得在某些刹那啊，不是你跟你这一百多个团友们一起在演奏，你会觉得整个剧院本身这些砖块石头也在唱歌，你会觉得剧院外马路边的行道树水龙头也要唱歌，你觉得整个地球的森林都在跟你一起唱歌，这是种什么样的声音呢？这是贝多芬他自己听不见，只见他脑海里的声音。而这样的声音啊，由于他太过浩瀚，他太丰富，拥有太多被诠释的可能性，因此在他首演到现在的200年间啊，他几乎是出现在各种被用在各种矛盾的立场和场合当中。怎么讲呢？你比如说，像我们以前也讲过，欧盟现在的国歌就是这首欢乐颂，但是没有了歌词，只有曲调。除了欧盟之外，有另一个国家也把它当过国歌，那就是已经不存在的罗德西亚，是一个在非洲的白人政权主掌的一个国家，基本上是搞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一个国家。可是南非在曼德拉的运动起来之后，这首曲子也是相当于是他们国歌一般的地位。希特勒很有名的，曾经在希特勒的一次生日上面，大指挥家福特万格勒指挥柏林爱乐演奏这首作品给希特勒庆祝生日，因为希特勒最喜欢这首音乐，使得这首音乐在当时成为纳粹意识形态的宣传品。然而在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伯恩斯坦美国大指挥家又在柏林墙边就用这首曲子去歌颂自由，几乎不同的立场的人，世界上不同国度、不同政治倾向的人，都能够在这首曲子里面找到一些他觉得有亲缘、有亲近的性的东西啊。可是，这首曲子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意义在哪里？我们简单的讲吧，那就是今天在世界上面，你全世界范围内，我觉得很难找到一个人没有听过 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的欢乐颂的部分，它大概是全世界最知名的一首古典音乐之一。所有的乐队、所有的乐团，兼职、业余的、专业的，都会试着去演奏它，在各种场面之下演奏。我记得前两年俄乌战争爆发时，我那时候还讲过，乌克兰有一个交响乐团叫青年乌克兰交响管交响乐团。那么这个乐团呢，本来就安排了要在，我忘了在哪里啊，就是要演出这首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可是就在他们演出前一天，俄罗斯的军队入侵了，开始攻打基辅和哈尔科夫。那这个演出该不该继续呢？他们觉得应该，正是在这个时候才更加应该。那难道俄罗斯人就不喜欢这个音乐吗？今天全世界范围内啊，除了像有些国家，像阿富汗，像塔利班执政是禁止任何音乐之外，无论你是北韩还是朝鲜还是伊朗，都会演出这首音乐，都一定会有的。那么当然每个国家每个阶段历史时期不一样，比如说在中国，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面曾经有段时间是所有的西方音乐大概都被认为是有问题的，有古典音乐也是一样，不要说演奏，听都会有问题。我那时候有种讲法，就西方古典音乐里面呢，比如说江青自己就很讨厌勃拉姆斯和舒曼，觉得他们音乐很吵闹，很不知道在讲什么，像疯子一样。然后那些音乐都被认为是靡靡之音。然后有些人就是说，西方古典音乐里面很多音乐呢是没有标题的，没有标题是不对的。为什么？没有标题就你没有主题思想，没有主题思想只是情绪，那你就不反映社会内容，不反映社会现实，那这是不对的一种音乐。那么也有人就辩论了，就说不是啊，这西方古典音乐它表达的可能是某种共通的人性、共通的情感呢。你比如说第九号交响曲，那是一种呼唤世界大同的人类之爱啊。这当然也不对，为什么呢？你如果超越一切种族、一切民族、一切国家、一切政治、一切性别跟一切阶级，那这种感情就从唯物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那就是一种虚假的东西。因为怎么可能有没有阶级的音乐呢？对不对？这种虚假抽空的情感，这是应该要批判的。所以贝多芬的音乐在中国的命运也是我们整个近现代史命运的一个镜像，包括这首第九号交响曲特别有意思啊。说了半天，我们就说今天这个免费节目不要太深入的去谈，就说到这儿。不是我不想深入，深入不了了，我现在眼睛不好，那么都要平静一下。但我今天由于我，那我当然要给你听第九号交响曲，那70多分钟你说怎么听呢？不可能。你知道又讲了段子啊，你知道这是真事儿。你现在还有听 CD 吗？或者你听过 CD 吗？你知道 CD 啊，这个时长是能够装载的音乐是74分钟，比它上一辈的这个音乐载体啊黑胶要长得多了。那这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是74分钟呢？这么刁钻呢？为什么不干脆弄个80分钟、75分钟弄个整数也好，对不对？是这样的，当年制定 CD 标准的是两家公司，那就是荷兰的飞利浦还有日本的索尼。两家公司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呢，据说索尼的当时的副总裁啊，就坚持一点，就是说一张 CD应该能够刚好容纳得下整首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如果它不能够容纳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那这个 CD 这个格式怎么能算是对的呢？难道两张 CD 断开来听吗？那不应该啊，这不对啊。所以就依照被当时他们看过最长的演奏啊，大概就74分钟，就依据这个标准来做了 CD。 OK， 哎，废话少讲，我今天想给你听的，不是你耳熟能详，我们以前也播过的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甚至不是其中一段，我反而想让你听听看，因为那个乐章太有名了，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我记得之前有朋友留言说，怎么样欣赏古典音乐，觉得好像很困难啊。说实话，你能够在网上找到很多的媒体内容，很多书，很多节目，都在教我们怎么欣赏古典音乐，你一定能找到的。 但是我给你一个简单的建议，那就是多听，反复的听。你从最熟悉的我们人人都知道的音乐开始下手，往往是个好办法。比如说今天讲的这首第九号交响曲，可这首曲子很长嘛，那我们听过的多半都是第四乐章，结果就很容易忽略了之前的三个乐章写得有多好，你想想看。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也把前三个乐章好好听，从头到尾听一遍，然后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你过去没注意到的，你忽略的，并不表示它不容易入耳，甚至是容易入耳。例如我今天要给你听的这个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的第三乐章的一小段，就我们就听一小段就够了，你会发现啊，怎么能够写得这么好。好，但版本很多嘛，我今天介绍这个版本呢比较特别。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管弦乐团，叫中文我们一般翻译叫做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啊。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West Eastern Divan Orchestra。 那这里面这个字很奇怪啊，一西一东，然后还有个 Divan， 那个 Divan 是什么意思呢？中文的合集的意思。这个名字啊，其实是来自我们刚刚提过的歌德的一部诗集。这个歌德这个诗集译成英文就是 West Eastern Divan， 中文就叫西东合集。这个诗集有什么特别呢？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歌德他自己就是启蒙产物，他对世界是充满好奇心，对不同的文化都很尊重很好奇。他偶尔的发现了他读过一点古兰经啊，然后对伊斯兰文明特别感兴趣，然后又进入到波斯文明当中去，然后他就迷上了伊朗现在的国民诗人，特别喜欢一个也就古波斯的大诗人，那叫哈费斯。他很喜欢哈费斯，然后他喜欢他到什么程度，他觉得他要效仿他的风格来写一些诗，而这些诗汇集起来完成的就是这个 West Eastern Divan。 Divan 这个字就是个波斯文，指的就是诗歌短诗啊，这些短诗，短诗的合集的意思。那我今天讲的这个交响乐团，它恰好就成立于歌德诞辰的250周年，那是1999年就成立于德国的魏玛。我们知道魏玛这座城市是德国的文化之都啊，就是歌德晚年后来整个生活的地方都在魏玛，死也死在魏玛，那么就在这个地方成立。而促成这个交响乐团成立的其实是一个音乐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有两个人啊，这里面要特别隆重介绍。一位呢就是非常著名的思想家爱德华萨义德，那么今天我想我们国家很多知识分子啊，大学读文科的朋友应该都听过，我常讲东方主义啊，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这个名词就是由他创造的，是他一本经典名著啊。爱德华萨义德呢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生前，嗯，他出生在耶路撒冷，但是他不是犹太人，他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家庭，他是巴勒斯坦人，可是他却又不是在巴勒斯坦长大，不在耶路撒冷长大，他大部分时间童年少年都在开罗。然后呢，但他这个家庭你说啊，那他应该是穆斯林吧？不，他不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这片地方呢是英国人在控制的，那很多这巴勒斯坦人呢是跟随英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信仰方式，所以他们家其实是信仰的是英国国教的基督徒，所以他们是个阿拉伯人家庭，是巴勒斯坦人，但是出生在耶路撒冷却是信仰基督教，然后后来住在穆斯林为主的社会，然后十几岁之后呢又去了美国念书，后来就一直留在美国，拿了美国国籍啊。这是一个很漂泊的一生，对不对？他爸爸甚至后面还加入过美军。而另一位呢则是大指挥家跟钢琴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呢曾经做过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总监，做过美国的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总监，现在是柏林国家剧院的总监吧，应该是或者终身总监，还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年纪也不小了，现在虽然还在身， 是一个指挥界，然后他一开始出道是弹钢琴的，但后面慢慢完全转向指挥，那么而且指挥很多现当代作品很出色。那这一位丹尼尔·巴伦波伊姆呢，就跟萨伊德很不一样，萨伊德是阿拉伯人，是巴勒斯坦，而他呢则是一个犹太人，他的家庭呢是俄罗斯犹太人，但是不是在俄罗斯长大，而是在小时候呢是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没错。因为呢以前俄罗斯有很多犹太人，在俄罗斯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呢，他们是移民出去，就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而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当年啊，在他爷爷那一代啊，在全世界的城市人犹太人人口排名里面是排到第三的。我们今天大概不太容易想象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很多犹太人吗？阿根廷人是的，是有很多，他们家就是这个情况。后来呢他又跟随，就以色列建国之后啊，他们又跟随父母移民到了建国之后的以色列。在此之后他因为学习的关系，他又去了伦敦、巴黎、德国、芝加哥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两个人的背景啊就很特别，你想看，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巴勒斯坦人，在我们今天心目中，哇，这是死敌吗？是不是一个以色列人，一个耶路撒冷出生巴勒斯坦人？但这两个人某种程度上都不是那种一辈子就待在自己的祖国范围内的那种人，他们是不断的漂移，他们的家世也是相当复杂，其实充分说明了萨伊德常讲的一点，身份是什么？身份无非就是一股又一股的浪潮，每一个人同时身上都有很多重的身份，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我们千万不要假想能够把它固定下来，然后从固定下来的一个身份里面就会生出很多很可怕的东西了。这两人一个是思想家，做文学理论起身，文化理论出身的一个大思想家，一个是个大指挥家，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巴勒斯坦人，但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觉得像我们俩这样的关系啊，我们有没有可能让更多犹太人、巴勒斯坦人也像我们这样子，是透过音乐、透过文化，我们不要说啊，要做到大家和平啊，停止以后的纷争，我们能不能至少做到我们相互理解呢？这是不是有可能的事呢？于是就提出要做一个特殊的计划，就在魏玛成立。而那个时候牵头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伟大的马友友。我们知道马友友从来对于跨文化的相互理解是特别特别感兴趣的，所以他后面才会有他丝路计划，对不对？然后就从1999年开始，他们就在魏玛先做一个工作坊啊，做一个十来天的工作坊，找来一些以色列人，找来一些阿拉伯人，大家共同组成一个临时的乐团，共同来演出作品，共同探讨音乐，看看会发生什么效果。那我手上有一本书啊，叫做《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就是这两个人的对谈录，巴伦波伊姆与萨伊德谈话录，很多年前的书了。而主持这场谈话的呢，是做过纽约卡内基音乐中心总监的阿拉古兹利米安。那这本书是翻译成中文也都很多很多年前，我很多年前在我的老的读书节目开卷八分钟还介绍过，我把它找了出来啊，是因为其中有一段啊特别有意思啊，我要念给你听才行，然后你等等我。他说好，这里面呢有段话是这样的，这里面的萨伊德这么讲的，说不奇怪的是啊，一些阿拉伯国家他们要筹集团员成员的时候啊，他说这阿拉伯国家存在着政府能否允许这些学生来参加的问题，最后呢他们都来了，包括来自叙利亚的一组学生，来自约旦的一组学生，一个来自巴勒斯坦，几个来自以色列、埃及、黎巴嫩，还有一两个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啊。然后呢这后面啊，那说这个当时这些人第一次聚在一起啊，会有什么情况呢？这些阿拉伯人跟以色列来的犹太人啊，他说每个人心中呢都很紧张，聚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呢是有紧张情绪的集中体现，谈话是由一个人的提问开始的，他问到你们大家对这个短训班有什么看法，就问自己 这些大家都是来自不同地区的这些音乐家，年轻音乐家。然后一个孩子举手说，我觉得我受到了歧视，为什么呢？他说我想参加即兴演奏小组，可他们不让。于是我问，这巴伦波伊姆说的，说到底怎么回事呢？他说一个这位黎巴嫩来自黎巴嫩小提琴手解释道，下课之后啊，通常是11点左右，我们几个人会聚在一起即兴演奏阿拉伯音乐。然后我又问第一个孩子，就说被歧视那个孩子，说他告诉我，他说我是阿拉伯人，我来自以色列，但我的原籍是阿尔巴尼亚，我的祖籍呢其实是犹太人，这个身份。然后所以这帮来自黎巴嫩的阿拉伯人就觉得他们可能比较纯正，他们就跟我说，你不能够演奏阿拉伯音乐，只有阿拉伯人才可以演奏阿拉伯音乐。他说那是个很不同的时刻，问题就是谁可以演奏阿拉伯音乐而谁不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很当然就是，那么谁给你权利演奏贝多芬的作品呢？你不是德国人啊。可是这样的讨论就会毫无结果。然后学生中还有个以色列大提琴手，他是个军人，他说英语有些困难，所以丹尼尔呢，也就巴伦波伊姆，让他讲希伯来语。他说我到这里是来演奏音乐的，我对你们努力灌输给我们的关于文化的东西啊，什么文化理解完全不感兴趣，我到这里只是为了演奏，而且我觉得很不舒服，因为谁知道我也许会被派到黎巴嫩，我将会和这里的一些人作战。丹尼尔对他说，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为什么不走呢？没有人逼着你留下来啊。最后他还是留下来了。所以一开始的气氛啊，很令人不安。不过十天以后，那个说只有阿拉伯人才能演奏阿拉伯音乐的孩子，居然在教给马友友怎样给大提琴调音来演奏阿拉伯音阶。显然他觉得中国人也可以演奏阿拉伯音乐。慢慢的这个圈子扩大了，他们一起演奏贝多芬第七交响曲了，这真是不一般的事啊。然后他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听到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双簧管演奏的 A 大调段落时，以色列乐手们脸上的吃惊表情，他们全都转过身来倾听那个埃及学生用双簧管完美的演奏 A 大调的这个段落。这就是丹尼尔想要他们做的，这些孩子们的转变是难以阻止的。然后呢，巴伦波伊姆又说到啊，他补充上一段话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对于他者的无知。以色列孩子们无法想象大马士革、安曼、开罗的人竟然会演奏小提琴和中提琴。我想来自阿拉伯地区的音乐家们知道以色列也有音乐生活，但对此却十分不解。一个叙利亚孩子告诉我，他以前从没见过以色列人，对他来说，以色列人代表着那些对他的国家和阿拉伯世界做坏事的负面例子。就是这个男孩发现自己和一个以色列大提琴手共用一个谱架，他们一起演奏同样的音符，用同样的力度，同样的动作来运功，演奏同样的声音，使用同样的表情记号，他们在一起做事，就是这么简单。他们在一起做着他们共同关心的，能够引发他们激情的事情，那么一起演奏出一个音符之后，他们对彼此的态度就和以前不同了，因为他们在一起共同分享了一段经历。我觉得这是他们这次相遇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然后呢，后面有一段萨伊德由此衍生出他对于艺术的看法，我觉得很值得分享给你。他说演奏者是主要为了表达别人，而是不是表达自己的艺术家，这就是一个挑战。歌德以及我们在魏玛的经历的有趣之处就在于艺术，特别是歌德的艺术，都是在向着一个问题迈进。什么东西呢？那就是他者，而不是只关注于自己。而我们的这种观点在当今属于少数，现今更多人关注于对自己身份的肯定，关注于自己的根、自己文化的价值以及自己的归属感，而很少有人把自我向外界拓展，从而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就是这样， 从那一年开始，这个计划延续到现在，目前呢已经在柏林建立了一个巴伦博伊姆萨伊德学院，给学位的一个学院啊。它跟一般的音乐学院不太一样，相当注重这种跨文化的音乐以及音乐背后的知识的锻炼和培养。然后至于这个乐队本身呢，不断的有新成员进来，又有老人离开，因为它是个培训计划。那么现在他们呢，则是在西班牙安达鲁西亚地区的塞维利亚。安达鲁西亚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很特别啊，以前我做别的节目也提过，它是过去我们知道西班牙葡萄牙曾经有800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伊斯兰王国在统治的，而安达鲁西亚则是这片地方最后的伊斯兰文化据点。然后在这上面，阿拉伯文明伊斯兰文化在这里结出非常灿烂的果实。那很可惜，当天主教再征服之后呢，这一切都消失了，走的不只是穆斯林，也包括犹太人。但是现在的西班牙跟以前不一样，现在西班牙重新想要拾回他们失落的这个根，包括他们的国王都在拥抱西班牙历史上以安达鲁西亚这片地区为代表的这种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所以就邀请这个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到把基地搬到塞维利亚。那么每年夏天跟以前一样都会有个暑期的短训班，这是从2002年开始，然后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支持。那么条件就是也请让一些西班牙的乐手加入，行不行呢？那当然行。于是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啊，讲了半天。我现在给你听的这个呢，就是2012年迪卡公司发行的一套西东合集管弦乐团演奏的9首全部的贝多芬交响曲的专辑唱片里面的第9号交响曲的3乐章的一部分，指挥呢当然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我不能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演绎啊，那么但是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演绎版本，特别在今天，在贝多芬的作品面世200年之后的今天，我觉得这个乐团他们的演出格外有意思。